跟朋友聊天，说到现在好像跟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的是，好像不会那么容易喜欢一个人了。我问他遇到喜欢的人还会主动吗？他说遇到喜欢的人我一定会主动，不是奇怪的恋爱哲学那种主动，是怎么也藏不住的要连翻五个跟头，满心喜悦喷薄而出，大声地说出口的那一种主动。我一点也不担心对方会因此不珍惜我，因为如果他珍惜我，就会像珍惜空气和山泉这样珍惜我。我的真心不是一个瓶子里的水，我的真心是汪洋大海。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本来也挺难得可贵的。 我听着你最后的要求，分手后彼此要好好过，我知道你跌坐在门后，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，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，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。就让你走，不留什么，我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，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之头，就让你走，别说什么，只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，心隐隐作痛，不想你看到我难过，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，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。门口收拾着你自己的难过，因为爱情我们都努力过，只是到最后分开对你是解脱。就让手中的香烟也只剩一口，再没有理由找你再回忆枝头，爱像睡在你手中遗漏，回到最深的海洋之中。就让你走，别说什么，因为我知道你仍在我心中，心隐隐作痛，不想你看到我难过，只要你能够从此快乐，就别想我该怎么生活。就让你

我发现阅历丰富的人往往更宽容，因为很多事情他经历过了，对事情的复杂性和随机性有着切身的体会，所以别人搞砸的时候也更加容易理解。缺乏经验的人更有可能低估各种事情的复杂性，这会让他变得刻薄，但如果他们后来有了实操的经验，也会慢慢的变得宽容。这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礼物。 怎样才能将你忘记？是否那样爱更美丽？怎么努力，只不过总是让你哭泣。变成陌生空气，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，这样你的泪滴能流得少一些，少一些。爱容易把伤交给你，不管是男是女，纠缠悲喜，敏感交集。只可惜怎样才能叫你忘记，是否那样爱更美丽，怎么努力，只不过总是让你哭泣。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只交给你回忆，不给你结局。所谓的等待遥遥无期，耳边变成陌生空气，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，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，这样你的泪滴能流得少一些，少一些。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。 些，但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。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忘了你，但越想忘记你越清晰，原来挥之不去，这是爱的爱的记忆。

追究，眼望最爱逝流，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只会我悲忧，几分爱亦占有。仍笑着强忍心里愁，人为活着便要勇气拼命争斗，迎合这悲痛的节奏，日后或当年也不需悔疚。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亏欠却不休，怎可以低眉转恨愁？从未试过拥有，一生哭笑已经休，转身去未悔疚。